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参加者、18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、乡委单领袖金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仲乐同志表示了敬意。